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8集。比起魏大师，他太正常了。 就魏子航啊，他买了最早一班的。 乔生顿了一下，然后重复。徐瑶光没有召唤卡牌，他握紧鼠标。 不是，前面一句。 电脑那头的乔生摸了摸脑袋，小声开口。 冉姐。 嗯。 徐瑶光沉默地蹦出一个字来。一场游戏打完，他没有跟乔生约下一局，而是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块黑色的 U 盘。U 盘是上次音乐厅的工作人员给他的那个。监控内容他找相关技术人员看过，路径原文件被破坏，无法恢复。本来没有太多思绪的他，因为乔生的一句话把所有线团都缠绕在一起。秦闪，徐瑶光深吸了一口气。10点，管家敲门。 少爷，明天的航班是否取消？ 他端了夜宵过来，并低声询问回来时他递给他的那张请帖。徐瑶光关掉电脑，往餐桌边走，没有思考。 不用，航班依旧。 这一点管家早就预料到了。他点点头不说话，站在一边看徐瑶光吃夜宵。纠结了半晌，他迟疑着开口。 老爷是不是在云城遇到了核心的继承人了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回来？ 徐瑶光顿了顿，眼睫垂着。 你听谁说的？ 管家压低声音。 我猜的。老爷这几年哪件事不是为了继承人去的？ 徐瑶光吃完放下筷子，慢条斯理地抽了张纸巾擦手，语气冷淡。 这件事就此打住。 但没有否认。管家内心一紧，他拿着托盘出来，站在院子门外，心里隐隐有一种京城这四分的天下要变天了的感觉。次日，秦然早上6点起来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。酒店地上一团他揉出的纸条被他整理好，扔进垃圾桶。外套还是身上那一件，全身的东西除了一个黑色的背包，还有一个白色塑料袋，放着几本笔记本。6点半，他打开门，门外陆兆颖已经在等着了，不过只有他一个人。难得起这么早，陆兆颖打了个哈欠，他手上还拿着车钥匙。 俊爷有个临时任务，估摸着还有好几天，我暂时也不回去，就送你去机场。 他没有解释什么临时任务，秦闪也没有问。他离开的时间除了陆兆颖，没有其他人清楚。魏大师知道他今天回云城，不知道他回云城的具体时间。看着秦冉取了登机牌去登机口，陆兆颖又打了个哈欠，准备回去再睡一觉。到车上的时候，江冬夜给他打了个电话。陆兆颖戴上蓝牙耳机，将车缓缓驶入车流。 人走了。 昨晚陆兆颖在群里说了早上要早起送人，江冬夜就知道是秦闪。陆兆颖嗯了一声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啊，今天欧阳威是不是出成绩了？ 程木那几个昨天讨论一晚上了。 江冬夜对这个的兴趣不是特别大。 不过那位秦小姐有点邪门，前天晚上张相哥说在会所顶楼看到了他一个狗仔朋友，后来我回去一想，狗仔能进天堂？ 那天晚上他们所在的就是天堂会所，京城最高档的会所，不知道老板是谁，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家会所隐秘性特别强，想要搞事的人不是悄无声息的消失，就是没有下文了。包括那些明星都会来这家会所，普通狗仔还能安然无恙地到达顶楼？当天堂的安保系统跟排查力度是摆设吗？ 狗仔？ 陆兆颖一个机灵，他想起了程木跟他提过的何晨。 战地记者吧，1个月前他还在边境。 听到战地记者， 江冬夜虽然也挺意外的，但还是表示能够接受。他往厨房里面走，端出了一杯牛奶。 哎，比卖艺的魏老要好。 两人都觉得比起魏大师，何晨简直是太正常了。秦冉是上午九点的飞机，十一点到云城。刚下飞机，程俊的电话就来了。不是秦冉熟悉的号码，而是一个奇奇怪怪的数字。就问他到了没，得到回答后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秦冉低头，看着通讯录中这奇奇怪怪的数字一眼，想了半晌，没有决定追踪。他的资料动态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任何人有查他的迹象，他都能知道。上次顾西池说马修手里有他的名单，他笃定地说没有，是因为他没有收到有人查他资料库的动态。看到顾西池发过来的名单，他确实有点意外。至于程俊跟陆兆颖这边都没有查他老底的意思，倒是那位张相哥那天晚上之后动作多了不少。不过秦冉没在意，他要是不想，常宁也弄不到他的个人资料。秦冉没有回学校，而是先去了医院。正值饭点，陈淑兰靠在靠枕上吃午饭。护工很负责地搬了一张椅子坐在陈淑兰身边，看着她吃。秦冉摆手让护工出去，他坐到椅子上给陈淑兰削苹果。陈淑兰整个人没有什么力气，拿勺子的手动作很慢。他抬了抬眼眸，尽量不那么明显地问： 哎，你跟魏大师怎么说？ 不知道，我没想好。秦冉低头，手里把玩着水果刀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明年才高考，不急。他把苹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放在陈淑兰手边，然后又去拿了一根牙签插在上面。 你小姨最近都没来。 陈淑兰慢慢地吃着，眉头拧起。 他一向心高气傲，出了什么事也从来不说。当年你妈接手了你小姨夫那件事，他宁愿一天打三份工，也不愿意接后面的钱。 待会儿给木南送个东西，我顺便去看看。秦冉有些烦躁地点点头，陈淑兰又慢慢地开口： 还有，魏大师是少见的好老师，子航也不是许慎。 秦冉抿了抿唇。陈淑兰最近的状态总是有一种交代后事的感觉。秦冉敛下来忽然起来的情绪，淡淡开口：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你要管自己管。病房里没有其他人，这个时间段医生也不会来查房的。他就靠着桌子坐着，把背包里的东西倒在桌子上，沉默地看着。陈淑兰偏了偏头，看到秦冉倒下的一堆东西中有他让木莹塞进去的盒子。秦冉伸手拿起那木盒子，放手里掂了掂，然后挑眉，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。陈淑兰只看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塑料瓶，立马收回目光，低头认认真真吃饭，不敢再看秦冉那边。等陈淑兰收回了目光，秦冉才把木盒塞回背包里，拿起塑料瓶，低头想了半晌后，抿抿唇，拧开了瓶盖。秦冉回来了，陈淑兰吃饭的速度都要快一点。不到半个小时，他吃完了午饭，秦冉随手递给他一杯温水，看着他喝完，才不紧不慢地帮陈淑兰把饭盒整理好，按了铃，让护工把饭盒拿出去。 陈奶奶，外孙女来了，你看你气色都好了不少。 看到陈淑兰，护工笑了笑。他看着陈淑兰变得微微有些健康的红润，心底却也是惊讶的。难怪说人逢喜事精神爽。秦冉陪了陈淑兰一下午，他也不干嘛，就坐在窗边看书，直到五点的时候，他才拿了袋子跟背包离开医院。 没有打车，在医院楼底下的公交车站等着六二三路。今天星期三，学校有课，晚上也有晚自习，但是木南一般是不上晚自习的。走读生高一到高三都不强制，宁薇每天晚上回来的晚，木南会帮他做好饭，把衣服收起来。木莹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上晚自习。秦然走后，陈淑兰才睁开眼，若有似无地叹息一声，然后拿起放在床头的手机给魏大师打了个电话。 魏大师，您上次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 陈淑兰的手撑着床坐起来，她咳了一声，倒没有往日那样的不精神。京城这边的魏大师拿着手机走到外面。 啊，您好，打电话给您没其他意思，就是想问问您，当初冉冉的那些曲谱都还在吗？ 在呢。 陈淑兰眉眼一抬，想起了魏大师看那些简谱的认真样，又笑了。 哎，我都给他收得好好的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 魏林从第一次知道陈淑兰这个人的时候，就知道他不是什么简单的人，但也没有想到他嗅觉这么敏锐。他不敢多说，多说多错，敷衍了陈淑兰几句就挂断了电话。这一边的陈淑兰眼眸却沉了沉，他靠在床边，眸光涣散了半晌，手抵着唇又咳了几声。小姨家，木南面无表情地开了门，然后继续回到厨房。一分钟后又拿着刀出来，眉眼都挺冷的，开口道： 吃饭没有？ 没。秦冉把手中的塑料袋放到桌子上，然后拖出一张椅子来，翘着二郎腿坐在桌边。木南做饭一直很快，秦冉发现他只端出来两人份的饭菜。小姨晚上不回来？秦冉拿了筷子微微眯眼。木南坐在一边，声音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。 他夜班，明天早上回来。 宁薇一向很拼，秦冉弯弯绕绕暗地里找了好几个企业给他开20000的工资，他都不去。最后秦冉没有办法，就强硬地往他们住的地方塞东西。秦冉抿唇低头没说话。宁家人都是如出一辙的执拗啊。木莹也不回来吗？秦冉又抬了抬头，漫不经心地问着。 他去京城了，昨天大姨打电话给妈，让妈去京城参加什么拜师宴，妈没去，就让他去了。 木南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碗，从头到尾他不看秦冉的眼睛。秦冉没有注意到他手搭在桌子上，有些大马金刀地坐着，脑子里却在转悠。宁晴打电话到宁威这儿，宁威就算不去也不会让木莹去，这次倒是奇怪呀。吃完饭，秦冉把宋丽婷拿出来的笔记本丢给木南。 你见了宋大哥？ 木南眉眼动了动。嗯。秦冉准备回寝室洗澡，就拿了自己的黑包离开，没有多留。好好学习，京大等你。木南看了他一眼。 你物理零分。 木南还是这个木南，秦冉一句话没说，把背包甩到背后，直接开门离开。等秦冉离开后，木南收了表情，他把笔记本放到一边，然后去厨房拿了保温桶，装了饭跟一点汤，坐着公交车去了一家小医院。面色沉冷，眸色漆黑，毕竟是市里，不管哪个医院，普通床位都很紧张。木南是在医院走廊的病床上找到宁威的，他左腿打了石膏，应该还要继续处理，上面有明显的血迹。木南站在走廊尽头，手指紧了紧，才一步一步缓慢地往病床那边走。 我会向大姨借钱。 木南坐到病床边， 低着眉眼，声音听不出情绪。宁薇脸色有些苍白，眼角的皱纹十分明显。她抿着唇。 木南，你不许去。 好，我不去。表姐今晚来了，她已经有疑心了。 听到这一句，宁薇手指绷紧，说： 这件事千万瞒住，不能被冉冉知道。当时明月那件事，她差点把许慎那些人打死。要是让她再知道我这件事，以她的脾气肯定是忍不住。我们厂长不是许家，以她的人脉，要是把冉冉送去监狱了，到时候你让她怎么办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